去年的12月底，人民币外汇储备就是别的国家拥有的845.1亿美元，占了全球外汇总资产的1.07%。当然，有人说哇，全球也就占1.07%，这个人民币外汇储备不高啊。专家是说了，其实这个1.07%这个数值呢并不意外，因为首先人民币被纳入到别的国家作为官方储备哈，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那其他的国家如果要马上配置持有人民币的话，这中间肯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专家还说了，专家说1.07%，这说明人民币是很有潜力的货币。哇，这话说的太好了，有没有？说的真好哎，对不对？但我们就想不通，你说当年我2年级的时候拿着1%的试卷回家，我妈怎么不夸我有潜力呢？因为我妈不是专家。 从相思河畔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边你，无限地痛苦埋在心。

糟蹋了这位英俊的足球运动员呢？我看了一下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他那个铜像啊，跟 C 罗本人的照片比起来，铜像上面的两个眼睛距离太近了，就给人觉得有点贼贼的感觉，你知道吧？另外 C 罗有一种特别标志性的微笑哈，就是挑着眉毛是吧，然后嘴唇上扬，一边歪着上扬的那么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微笑，但是呢在铜像当中给雕刻那个挑眉嬉笑的表情，很像不太像阳光的运动员的表情微笑，更像是抛媚眼儿。而且呢你说人家运动员脸上很精瘦的，知道吧？但是铜像上这个 C 罗的脸啊，很圆润，而且颧骨特别高，跟这个 C 罗的轮廓简直太不一样了。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在这个网上吐槽哈，说这铜像雕的也太不像了吧，太糟蹋我们这位英俊的 C 罗足球运动员了吧。对于这种指控呢，这个铜像的雕刻师桑托斯回复说，那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即使上帝也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我听说这样之后，上帝说，是啊，即使是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不过让我最满意的是，哎，我的雕像不是你雕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无悔的道路是我同伴，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 美国有六位消防员在生孩子方面很有潜力。发生了什么事儿哈？就是这个爱华州的这个六位志愿消防队员最近成了新闻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成功的熄灭了某一场大火哈，而是因为他们六名消防员在7个月内迎来了6个宝宝。当然了，这消防队员说， 这个六个宝宝出生时间哈、这么的相近，都在一块出生，我们并没有计划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人事都疯了。不过呢，这六名消防队员，哎，自己家的孩子啊，接连出生也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中呢，最小的一个宝宝出生了之后呢，这六名消防队员就，计划了说我们要拍张照片来晒出我们这一个队，六名消防员的六个宝宝，萌宝宝。于是呢，他们就把小孩带着去到了消防队里头，在这个消防车的前面，六位消防爸爸们都穿上他们的那个消防服，然后呢，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就。这六个宝宝就躺在父亲的消防服上，每拍了一张照片，而且这些消防人员说，他们打算每年这样集体拍一张，把它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那说到这个事儿呢，我今天我跟你说，萌宝特别可爱，特别是坐在这个高大魁梧的爸爸们的消防服上哈，所以就更显得宝宝们可爱。我今天就看了这张照片，手机拿着看啊，就在办公室里，我就给他们看，我说你看。多可爱啊，这外国的小孩，这消防队员高大的男人们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拍的这照片，多开心啊。然后突然我们人事就说了，哇哦，好壮观啊，他们都一起生的呀，幸亏他们老板当初招的不是女人。 今年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般的夏天，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 被风吹散的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雪在脸上排队，也不敢说忘记那也无所谓。 地下铁赶快飞， 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地下一站，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回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的夏天，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 一下铁赶快飞， 被风吹散的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也不敢睡。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农历3月1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廊坊晴，22度到7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22度到7度。近邻天津晴，20度到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有人认为喝牛奶胆固醇就会增高，其实啊，这是一个思想上的误区。研究发现，牛奶当中所含的胆固醇并不高，而牛奶当中所含的某些成分还具有抑制胆固醇的作用。喜欢喝牛奶的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习惯于空腹喝牛奶。这样做的话有很多弊端，空腹喝牛奶不利于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而且会因为胃里的酸度太强，乳酸菌在胃液里很难存活，降低了酸牛奶的保健作用。总之呢，不管是什么牛奶，不要空腹喝，还有就是牛奶当中所含的胆固醇并不高。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和汇丰长城哈弗店、三和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歌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们的郎平现在任中国女排的总教练啦，这可是著名的，以前是女排的选手对吧，攻手。后来呢，在1984年的时候，洛杉矶的那一场，还有2016年我们这个里约奥运会上，都是帮助我们中国女排夺得了金牌。所以呢，这个中国排球协会也是在一份官方的声明当中证实了这个任命啊，就是郎平现在任中国女排的总教练。不过呢，这个郎平是说，总教练这个职位呢，主要是集中精力为中国女排制定一些计划，然后争取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再创一个辉煌。那作为总教练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握这个女排的队伍的工作方向，还有培养年轻的教练。另外呢，他任总教练，另外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担任郎平助理教练的一位教练叫安佳杰，是被安排为这一次的执行教练。那执行教练呢，其实也是这一次最新设的一个职位哈，负责的就是一些日常的执教工作，就是为了减少我们郎平的负担嘛。当然这很简单哈，一般都是这样。你看这个总教练和执行教练的关系呢，就有点像导演跟副导演的关系，总制作人跟副总制作人的关系，有点像电台记者跟主持人的关系，是吧？就是一个干活一个不干活啊。哦哦，我们导播说错了，导播说电台记者和主持人是同一个人。好好，这回对了啊。 风吹过草原像牛羊，在分离而你的头拉上，一挥手雄鹰在天旁，天地都收进胸膛。 珍惜的长长路。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是在传唱。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 天堂， 天苍苍，天茫茫，人生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生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生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苍天苍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苍茫，人心皆情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那李雷呢？最近他儿子有点不听话，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的儿子呢，今天一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今天我在外面打电话，有一位女士过来跟我借打火机，我觉得她想要 smart with me。 OK， 什么叫 smart with me？ smarting， smart 就是借火搭讪的意思。那现在呢，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哈，像办公室啊、饭馆啊，都是禁烟，所以呢，想抽烟的朋友只能去户外，在很多一些一线城市哈，而且一些所以因此一些适用于这种户外吸烟的搭讪方式就诞生了。这种搭讪方式叫做 smarting， 叫借火搭讪。那 smarting 呢 is a slang word to describe flirting with another person when you are smoking。 那借火搭讪呢，其实是个俚语，就是吸烟的时候，哎，能不能借我个打火机呀，就跟人聊上了，就是调情哈。不过李雷说了，儿子呀，你一定要知道吸烟对人有害的，你除了 smarting 借火搭讪这种方法，还有很多方法去认识不错的人的嘛，比如说参加戒烟安慰小组啊。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仿佛记得那夏天，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情无又在，人事已非，你已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 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都付出了真情，却是空虚寂寞。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有一天你回忆穿梭在我心里，就让那往事如风一般去，坚决而去。

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价格三年新低，打超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南外环众信建材城全友家居3081369。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里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呀。 铁砂掌，连环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冲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冲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我和你相爱是命运，心相通的刻在心里，不能说出去。我和你是真的是秘密，若即若离，伤心自己不敢太着急，接受了你。纷纷扰扰的红尘之中，注定遇上你，闪烁着深情眼瞳，不断的投向我。有太多传说，有太多人劝我，还是为你所动。慌慌乱乱的心事，为何总是被你看穿，无处可躲，也无力再挣脱。坦坦白白的暖暖，为何你的安静淡淡，越沉默越煽动爱你的念头。我和你相爱是秘密，惊天动地都在心里，不能说出去。我和你始终都是秘密，若从哪里接受你。 也许有救。 下的错，借口已用尽，没什么意外，别像个无赖。爱要试探几个回合才可以，不需要声嘶力竭地证明清白。酒后还算清醒，我不算太负心，麻木到你根本懒得听。我不想辜负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或把我比作不能自控的小人。这世界太嘈杂，周边都是假话，你能不能再找个理由。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廊坊市日前召开2016年度县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暨全市基层党建提升年动员大会，市长刘连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同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就履行好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会议强调，抓好基层党建是各级书记的主业主责，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廊坊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压实党建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服务群众和凝心聚力的作用，为加快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要切实做好班子队伍建设，加强改革创新，加大投入保障，把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等四项重点工作，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各级党委要切实发挥好统揽全局、指导协调和督促落实的作用，推动我市基层党建全面上水平。就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会议强调，要采取过硬措施，围绕五提升一强化要求，推动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深入开展并取得扎实成效。一是加大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力度，抓好培训安排，突出培训主题，创新培训形式，促进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整体提升。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优化调整农村党组织设置，抓好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三是严格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抓好规范运行，做好提质增效，强力督导落实。四是破解基层党建难点问题，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积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注重培树先进典型，扎实推进基层党建的信息化现代化。五是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保障，配强工作力量，落实工作经费，建强组织阵地，经过长期持续不断投入，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国务院安委会第四巡查组巡查河北省安全生产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日前召开，市长刘连杰、副市长马梅雨同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电视电话会后，我市立即召开会议，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刘连杰指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各个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Oh, yeah. 到愁情说我在做买卖上还是很有潜力的。嗯，带我混呗。好，聊一聊你在哪些方面很有潜力，你觉得啊，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微信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全拼哈，啊，来给你拉进去。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的。夜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哦，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看海有些绿，天有些蓝，哦，你。我相信，是因为你的缘。